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919集，宝马神驹。此时那小马还趴在地上，多多给他舔得差不多了，就退后了几步，叫了一声。随后众人就见那匹小马四蹄用力蹬了几下，众人都盯着看。几下努力之后，那小马站了起来，一甩头翻了个跟头，众人都忍不住笑。白云帆跟多多都叫了几声，似乎是让小马再努力。岩壁点了点头， 好脚力。 多多低着头舔了舔小马驹的鼻子，很快爬起来傻坐了一会儿的小马又奋力蹬了几下站了起来，颤颤巍巍的就开始走路。岩壁打开马厩的门，多多就往外走，小马也跟着他往外走，先是走得歪歪扭扭的，没多久就走稳了啊。白云帆也被放了出来，小心翼翼地跟在母女俩身后，低头嗅着小马的味道，马厩里其他的马都跟着看。没多久小马就走得很稳了，多多停了下来，小马围着他绕个圈，钻到肚子下边，扬起脸吃奶。 吃奶倒是不用教啊。 果然谁的马像谁啊，这小家伙看着又能成为吃货的前齿。 门外赵普抱着小四子，龙桥广带着萧良都回来了，林业火他们也回来了，连包大人都跑来了。 生好了。 你们消息够快的呀， 好像全开封都知道了。 可不是，赵真刚才差点下令全城庆祝三天，幸好八哥仔给蹬回去了。 小马呢？ 小四子跑到前边看，这时吃饱了奶的小马驹从多多肚子底下钻了出来，走到阳光下一甩身上还短短的毛。众人倒抽了口凉气，这马全身的毛从银白到火红渐渐转变，阳光一照真如火烧云霞一样，想象一下以后要是长长了该是怎样的漂亮。 好漂亮。 小四子捧脸，林业火也抱着胳膊端详小马的五官。 哎呀，脸长得也标致啊。 赵普一指漂亮的尾巴，公孙指了指四只赤红的马蹄子，包大人摸胡须点头。 哎呀，宝马神驹。 小马驹抬起头看到眼前的众人，一歪头大眼睛眨了眨，众人默默地回头看了看展昭，又看了看同样歪着头的多多，点头果然是亲生的。小五和幺幺都凑过来看，众人起先还有些怕小马驹害怕，不过那匹小白马瞧了瞧在跟前打滚的小五，突然一眯眼那神情，众人又抬头去看一旁同样嫌弃脸看滚了一身泥巴的小五的白云帆，再次点头亲生的无误啊。小马驹的降生给整个开封府都带来了一丝生气，一时间来开封府参观的人络绎不绝。庞太师捧着肚子跑来了，八王爷也带着王妃来了，南宫济趁着休息和多罗一起来的，赵普军营那几个将军也都来看，最后连赵真都忍不住带着庞妃悄悄出宫来开封府，看到小马后激动地说要赐封号，后来被包大人撵走了。小马驹也异常的活泼，像多多一样好动又十分亲近人，但是又像白云帆似的有些挑剔。另外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白玉堂和展昭的衣服跟白云帆早多多的毛色接近，又或者主人和马之间有些联系，小马驹有时跟着白云帆正蹦呢，白玉堂从一旁走过他就跟着白玉堂走了，有时跟着早多多看到展昭又跟着展昭跑了，白玉堂和展昭一天要把跟屁虫一样的小马抱回去好几回。林彦火也是一身红，可是小马却没跟他，那天他不信邪找了件白斗篷披上，也在小马眼前晃了晃，小马歪着头瞧了瞧他，却是没跟。小四子和小梁子两个小孩跟小马驹处的就更好了，经常就蹭成一团，小五则是快成了小马驹的草垫子，每天翻着柔软的肚皮在小马眼前打滚。 小马出生三天左右变得越来越可爱，大概是因为多多被养得好，奶水足，小马驹的毛又长长了些，蓬蓬松松的，看起来肥嘟嘟，整天在各个马棚钻来钻去。黑霄他们一群大马跟在小马驹身后，一个两个都屁颠颠的，马棚每天都热闹得很。展昭这几天除了查案，都想住在马厩里，只要转一圈发现人不在就去马厩找吧。一个展昭，一个小四子，一大一小拖着下巴看着小马驹，看得一脸幸福。小四子这阵子都不粘人了，每天跟小马驹称兄道弟。大概是因为出生后第一眼就见到了开封众人，又或者是继承了早多多的开朗性格，小马驹对开封府众人都格外喜爱，每一个都很黏，连太师来了都会过去蹭肚子。但同时又大概是因为继承了白云帆别别扭扭的性子，有时候你要摸摸他，他就跑去躲起来，走远了他又跑来追你，总之搞得开封府众人抓心挠肝的，连包大人都每天至少跑来看他三四回。不过眼下又有了一个难题，给小马驹取个什么名字好呢？这个问题搞得展昭万分头痛。当然了，更让展昭头痛的还是案情。这天清晨，展昭起了个大早，跟小马打了个招呼之后就回到院子里，院中其他人都在，赵普打着哈欠，邹良和龙桥广带着影卫们，大家都拿着铁锹铁铲之类挖掘的东西。蓝狐狸也来了，提着展昭爱吃的烧麦，白玉堂也在，幺幺正在他身后和小五逗着玩。众人这是要去干嘛？挖金家的地窖。包大人那天聚集了原先金家的下人逐个问话，对于命案他们知道的不多，因为都不是贴身的下人，大多是些帮过点小忙或者雇用了一小段时间的，一问之下才发现多是以讹传讹，真见过鬼或者了解详情的一个都没有。包大人严厉地训了他们一顿，让他们以后不准再妖言惑众，就把他们放走了。不过虽然关于金家的内部关系没问出线索来，却问到了其他的线索，金家人都死了，但是金家的钱财应该还在。金老爷子是做金铺买卖的，当年是开封城数一数二的富户，家中财产可以说是不计其数。然而金家亡了之后，大部分钱财却不翼而飞，据说金家老宅的地底下有一座金库，构造十分坚固，里边藏有大量黄金。前两天下令彻底调查金家老宅之后，包大人就派了兵马将老宅团团围住，然后衙役们进入搜寻。金家老宅被烧过一次，剩余的几间屋子却是保存完好。四大护卫带着几百衙役仔仔细细搜了一遍，几乎没找到太多值钱的东西，也没找到任何账本，这对于一个做大买卖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。最后衙役们在金家的后院挖出了几具骸骨，这似乎是呼应了传说中金家孙媳妇在后院吃人的说法，于是衙役们将后院的土都挖了起来，按照公孙的吩咐把所有的骨头都筛出来放到一处。可就在挖土的过程中却又有了意外的发现，在将后院几乎整个挖起来之后，地底却出现了一层坚硬的石顶，这不知道是什么石料浇筑的，比铁还硬，衙役们挖断了好几把铁锹都没挖开一个口子。最后衙役们将泥土全部清理出来，地底出现了两个院子那么大的地窖顶，坚硬无比。所以说众人怀疑这个没有入口的地下夹层就是传说中那个地窖。地窖的入口可能是在某一处机关之下，反正衙役们没找到，于是与其费力地找入口，不如直接将石壁挖开。今天展昭他们就是要去挖开那石壁的，而至于比玄铁还硬的石顶要怎么砸开，展昭只说带上蓝姨就行了，因此蓝狐狸也跟着来了。天尊和阴侯也很好奇地跟去凑热闹，反正最闲的就是他俩。 公孙带着萧良和小四子，还有包岩、庞玉、淳华和王琦一起去验尸，听说挖出来的骸骨数量极多，光头骨就十多个，因此要拼成完整的尸骸是个大工程。众人浩浩荡荡出了开封府，上街却发现今天街上人尤其多，还都是些年轻人。 这么多人啊？ 都是各大书院的新生吧。明天啊，新学期就开始了，各大书院啊都陆续上课了。哦，对了，太学后天啊也要开始上课的。 太学今年招了多少人？ 那天点了有230多个呢。 这么多？以往不是每次就招100来人吗？ 哦，今年太学扩大了嘛，新造了2个书院，可以把新生都装下，然后有30来个新招的女生，兰会书院扩大了好多，所以也正好，一就在那群女生里面。 这200多个可是今年各地秋试成绩最好的人，卷子府怎么都一一审过了，才子好多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